却说花花世界不必

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。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，就要多爱几回。一直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一直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，懂真情可贵。是谁的错？让